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只竹筏可能撞到啲咩机关，发出咗啲响声，只听见河水下面嘅声都未停，忽然又听到身后丙丙丙丙咁嘅声，传嚟一个接住一个跌嘢落水嘅声，啲声好密，到最后就係咚咚咚咚连埋一齐嘅落水声，冇任何嘅空隙，好似係头先睇到吊响河道上嘅人俑全部都跌晒落水里面。肥仔响后面就闹啦， 妖男啊，有啲唔妥啊，可能啲契弟变成水鬼嚟搞我哋条船啊。 噏完就响背脊度除咗支剑威落嚟，响窗里面装上钢珠。我亦觉得后面肯定有啲嘢，就拧返转头去睇啦。但係竹筏早已经飘过咗啱先吊住人俑嘅嗰段河道。竹筏后面冇装到强光探照灯。后面嘅山洞黑麻麻，依家登山头盔上面嘅战术射灯基本上就冇太大嘅作用。理论上呢可以照到15米。但係响光圈聚拢之后，顶多就只能够照到6米。因为响绝对黑暗嘅地方，一个战术电筒好难照清楚周边嘅物品。坐响竹筏尾嘅杨雪莉亦都拧返转头望咗两眼，亦睇唔到乜嘢，冚冚青咁对我同肥仔讲啦，唔好理后面系乜嘢啦，出行力快啲爬竹筏啦，争取响被追上之前冲出呢段河道。我应咗声，收到，全速前进。我打开咗前面嘅探照灯，攞起竹竿，准备用竹竿撑岩壁，增加竹筏嘅前进动力。强光探照灯将前方笔直嘅河道照到光橙橙。前边百零米远嘅地方，亦有一段河道上边吊住人俑，亦系用铜链吊住，大概有百零个。探照灯嘅光线太强太亮啦，照响嗰啲灰褐色嘅人皮上边，感到异常恐怖。加埋嗰啲人俑好似无数嘅吊死鬼，响狭窄嘅河道上边瞓下瞓下，又离得远，更加就使人觉得毛骨悚然。河道里边嘅机关突然间又响起身，响空旷嘅山洞里边产生咗一连串嘅回声。突然前边吊住嘅人俑一个个咁跌晒落嚟，一个个人俑就好似轰炸机投掷炸弹咁，丙捧丙捧接二连三咁落入河里边。唔到半支烟嘅时间，强光探照灯照到嘅地方就只係剩返几百条锁链，人俑就已经跌晒落河，一个都唔见啦。呢次几乎可以肯定，呢条修建献王墓时候运输物资用嘅河道，响安葬完献王之后，肯定系响河里边设置咗某种机关，只系未能够确定嗰啲被整成虫壳嘅人俑放入去水里边究竟有咩用意呢？呢次嚟到云南遮龙山真系出师不利啦，都仲未入蛇河嘅溪谷就行错咗路。估计呢条河道响汉代之后就冇人嚟过。啱啱啊遇着个刚刚呢几日啊落大雨，将我哋嘅竹筏冲咗入嚟，错过咗相对嚟讲比较安全嘅路线。我心里边啊闹咗19几次粗口，但系竹筏继续前进，前边嘅河水静到得人惊，好似嗰啲人俑跌咗入水之后就一直沉到落底，再都冇咩动静啦，甚至连半点浪花都冇。我以前嘅军旅经验讲俾我知，越系平静，其中越系酝酿住巨大嘅危险。我下意识咁抽出咗工兵铲， 工兵铲呢是大金牙在北京找回来的宝贝，是当年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时期缴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的装备，至今仲保存完好，绝对是工具中的极品。上面呢还有瓜岛战役的纪念标志，它的价值贵到有点离谱，搞到我有点不舍得用。但是这阵时都不顾得那么多了，心里面是想定了，等阵间不理水里面跳些什么出来，先一铲拍过去再讲。杨雪莉亦拿出手枪，打开了保险，将子弹上了膛。我们做好了准备，就喝个竹筏慢慢地向前飘。现在被前后夹击，只好就沉着应付，等摸清了情况之后争取后发制人，没必要盲目地向前冲过去。我们立起架撑，摆开架势，准备开片。但是过了半日，前面的河水还是那么平静。这阵竹筏已经飘到半空都是锁链的那段河道，头上面生满铜绿的粗链静静地吊在半空。我咬了咬牙，佢阿爷静得滞了啩，异样的平静背后肯定是有问题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革命斗争的形式越来越复杂了。突然河水好像滚了咁，我心想开估了，你王。只见河水冒出一串串的水泡，我嗱嗱声咁揿低支强光探照灯，照下发生咩事。光柱穿过水面，啱好照到一具半沉响水底嘅人俑。原本人俑嘅表皮系干蒸蒸嘅，俾水一浸，灰褐色嘅人皮上边出现咗一条条嘅裂纹，模糊嘅人面浸过水之后亦都清晰起身。原来啲人俑嘅面上喺整人俑之前系先搽咗啲泥上去嘅，食咗虫蚓之后再用泥塞埋眼耳口鼻同埋个屎窟窿，夹生咁焗死啲人，所以呢就睇唔清面部嘅轮廓。死者仲保持住临死之前痛苦挣扎嘅凄惨表情，加阵灯光照响上面，加上河水嘅流动同埋阻隔，光线产生变化，无数嘅人俑好似又响河水度翻生，好鬼死得人惊啊！搞到我揸住强光探照灯嘅手都震腾腾，之前从未见过咁鬼死恐怖嘅情形啊！正响度睇紧，人俑身体上嘅裂纹慢慢咁响度扩大肿胀，变成裂缝。响人俑嘅眼耳口鼻，仲有身体裂开嘅地方，猛咁冒啲气泡出嚟，好多干枯咗嘅虫卵亦都谷埋出嚟。嗰啲虫卵见水就生，好似干海绵入咗水一样，迅速膨胀，身体变成白色指甲咁上下嘅水蛭。虫体两边生出手指尾咁大嘅翼仔，游得好快，向住竹筏呢边就冲过嚟。我哋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啊！呢啲就系水蛭蜂。云南嘅人怕佢系怕个米鬼。呢种浅水生嘅虫类好鍾意黐响啲漂浮物上面产卵。响云南、广西、越南等地嘅水田里面，有啲响度耕作緊嘅水牛忽然好似癫咗咁跳咗起身乱咁跑。嗰啲呢就係俾呢啲水蜂子咬嘅。肥仔冇见过呢一种广西等地先有嘅水蛭蜂，见到嗰啲奇形怪状嘅白色细虫飞咁冲向竹排，就用手上嘅竹竿去打啲虫，折起咗大片大片嘅水花。我怕肥仔腾鸡得滞搞返隻竹筏啦，嗱嗱声就对佢讲啦，冇嘢嘅，唔使腾鸡，冇问题嘅。水蛭蜂咬人虽然好犀利，但係飞唔出水， 只要我哋唔跌落水呢，就唔使担心㗎啦。眼睇嗰啲白雪雪嘅水之峰越嚟越多，层层叠叠咁刺响竹筏嘅底，多到数唔清。远啲嘅地方仲不停咁有更加多嘅水之峰涌过嚟，虽然数量好多，但係暂时就唔会威胁到竹筏上嘅人。肥仔喺旁边就闹啦： 妖男啊，咁鬼死多虫嘅，系唔系都系响嗰啲人皮里面捐出嚟噶？系虫定系鱼啊？ 我话俾肥仔知啦，呢啲咧系一种水生虫。肥仔听咗之后咧，先安心翻少少。 唉，咁就好啦。我听人讲啊，水里面嘅食人鱼啊，好犀利嘅。系虫呢，咁就冇乜所谓，啲虫再劲啊，都食唔到人㗎嘛。 杨雪莉对肥仔讲啦，其实昆虫系世界上最犀利嘅物种，只不过呢系体型上面限制咗佢哋嘅威力。昆虫嘅力量同埋生命力都系地球上最强嘅，虫多到一定数量同样可以咬死人。甚至有啲有劇毒嘅虫，一隻就可以杀死一隻大象啦。我哋不停咁用工兵铲扫走刺响竹排前面嘅水之峰，但係水之峰实在太多啦，而且只能够扫走竹筏侧面嘅底部嗰啲呢就冇咩符啦。我安慰肥仔同杨处理讲啦，我哋保持住竹筏嘅平衡就得啦。呢种水之风啊，冇咩咁巴闭嘅。打仗嗰阵时呢，我喺越南啊食过一煲，蛋白质嘅含量啊好高啊，好食过蚕蛹，同龙虾嘅味啊一样嘅。等我哋过咗呢度，就煲啲水之风嚟食，祭下我哋嘅五脏庙啊。肥仔又话啦： 啊，唔系啩？呢啲啊都系响死人里面爬出嚟嘅。唉，要食啊，你自己食饱佢啦，就系同佢老尾龙虾一样咁嘅味啊！唉，我都唔会食嘅。 杨雪你就对我讲啦，仲系咪咁乐观先？咁多嘅水之风，用复杂嘅虫术寄生响死尸里边，恐怕冇咁简单。我之前用咗好多时间睇关于虫术嘅资料，发现咗虫术有一个最大嘅共同点。我一边不停拍打靠近竹筏嘅水之峰，一边撑起个竹筏向前，想尽快行出遮龙山。呢阵时听到杨雪莉嘅话，忽然心中一动，諗起石碑店棺材铺中嘅地形，忍唔住就问啦：你所讲嘅特点系咪转换啊？ 冇错，重述。好似就是以死者的灵魂作为媒介，将怨魂转嫁到其余的生物身上，等原本无毒无害的生物变成攞人命的武器或者毒药。当然现在我们接触的只是冰山一角，这些用蛊虫术养在人尸中的水之风，绝对不会是普通的水之风那么简单，只是我们掌握的信息有限，搞唔清献王虫术嘅真正奥秘，唔知道呢个葫芦里面究竟卖嘅系咩药。 肥仔听我哋咁讲，忍唔住烦躁起身。 啊，睇嚟献王呢隻老种子就系鍾意搞啲阴湿嘢，做嘢鍾意兜圈，害人都唔够爽快，有刀唔用，偏偏用埋啲咩虫术。妖男啊，献王呢隻老种子真係好鬼难对付下噃。 正响度噏緊，竹筏已经穿过咗呢段笔直嘅河道，飘入咗一个更加大嘅山洞。呢度已经灌满晒水，我用强光探照灯四面照咗下，呢个空旷嘅大山洞有两个足球场咁大，对面淨係得一个出口。水流从嗰度流出去，我睇咗下指南针，嗰边系西南方， 亦即系话咧方向冇错。我控制竹筏向嗰边飘过去，最后一定可以穿过遮龙山下边巨大嘅山窿，飘入松谷嘅蛇河。依家竹筏底唔知黐咗几多水之风啦，增加嘅重量搞到有一节竹筏沉咗落水。再重啲嘅话，河水有可能会浸过脚面，咁就真系大隻镬啦。我哋之所以唔怕水之风，全靠有竹筏可以漂浮响水面。但系呢度咁多用松树养嘅水之风，就系想用佢哋嘅重量拖沉船或者筏之类嘅水上交通工具，咁未免系太蠢啦啩？就算竹筏底部再多一倍嘅水之风啊，都搞唔沉只筏嘅。天王嘅松术厉害就厉害响，等人永远谂唔到后面跟住出咩招啊！从我哋坐竹筏入河道开始计，遮龙山下嘅路程已经经过咗三分之二啦，只要再咬一咬牙就可以出山啦。一上岸就唔使再怕水里边嘅嘢啦。用竹竿撑咗半日，饮奶嘅力都出埋，依家手臂脚麻。冇晒力撑个筏啦，只好等个竹筏慢落嚟。杨雪莉劈咗隻大气压计嘅浮标入水，测咗下水嘅深度，水好深，大约有13米，一个好唔老礼嘅数字。这个巨大山洞是远古白云岩地层，属于冰河时期第四季形成嘅岩石层。四周嘅洞壁全部都是一嚿嚿巨大的蘑菇型岩石，亦有些地方呢似是一团一团的大珊瑚。奇绝的景色真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我们三个被那些罕见的太古灵武山壳状岩层景观吸引住，贪婪地看着每一片梦幻般的蘑菇散形岩，任由竹筏飘向出口，竟然忘记了驱赶水中溜过来的水之风。前面的出口和刚才的一样，是条经过人工加工的直行水道，从这里顺流飘过去，不用很耐应该就可以顺利飘出遮龙山了。然而就在竹筏刚刚行到巨大蘑菇岩山洞一半的时候，我们听见山洞角落头传来一阵阵石头动动的声，黑暗当中好似有隻庞然大物向山洞的边缘蘑菇岩上面快速移动。杨雪莉提醒我，老胡快啲用探照灯照下。我咁先諗起身，我哋有强光探照灯，即刻用强光探照灯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照过去。光柱照埋声源的岩石上面，噼里啪啦的碎石滚动声突然停了，只见在蘑菇岩里面有一条青鳞巨蟒正昂首盘身地对着我们。这条蟒真是大得太夸张了，比个大水缸还要粗三圈，简直就是一条冇爪的青色巨龙。探照灯照在它身上，啲鳞片闪烁住邪恶嘅光芒，我估佢呢可能系喺松谷森林里边生长，由于贪恋阴凉嘅环境，先至将呢个大山洞作为兜。平时除咗出去捕食，就匿喺呢度瞓觉。唔知点解我哋会惊动咗佢呢？嗰条青鳞巨蟒稍微停咗下，猛然间爬咗落蘑菇岩，刮起咗一股腥风。巨大而充满野性力量的躯体将经过地方的白色蘑菇岩撞出了无数的细碎粉末，看起身更加似是白色尘雾中包住条巨龙。它以快如闪电的速度游了落水，青鳞巨蟒的身入了深水的地方，一支箭地飙埋嚟我们竹筏道。在这个山洞里头突如其来地遇到这条巨龙的怪蟒，我哋能唔能够冲得出呢个山洞呢？咁我就下次